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今天晚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更加全新的项目，之前在体坛夜话节目当中我们少有涉及，但是相信对于我们普通的体育爱好者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选择以这项体育活动作为消遣的人绝对不在少数。今天晚间呢，我们在体坛夜话的直播间里面请来了我们的斯诺克专项记者李维，欢迎李维来到直播间。 林苑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李维也为我们介绍来了两位更加资深的斯诺克人士，请李维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那这有两位啊，我们应该是也算是同行，但是也是我们斯诺克应该是非常资深的这个台球的记者，一个呢是泰征哲，一个是李小龙。那泰征哲也是这个自己介绍一下，这个自己现在这样一个称谓呢是什么？ 世界斯诺克的新闻官。 他也是这个世界斯诺克的一个新闻官。应该说我们每次这个在中国举行的很多比赛，泰征哲也会作为我们的一个算是这个媒体的负责人吧，来帮助我们来协调和球员啊和这个整个世界这个斯诺克机构的一些采访的工作。 对，一说到斯诺克的话题，大家肯定知道这跟这个星期在周一的凌晨我们的中国选手赵新彤在英锦赛当中夺冠有关。在这个星期很多关注斯诺克的朋友也在为这件事情而振奋，我相信这个星期泰老师也会非常的忙碌，因为作为新闻官一定有很多我们的在国内的媒体同行需要从您这儿获取很多第一手的资料，包括在和前方比赛的赵新彤取得联系啊，或者听到他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点点滴滴啊，这些这个星期您都在忙什么？ 没错，基本上很少有时间吧，很少有自己的时间了，已经从星期一早上还没起床的时候开始就在担心这件事情。赵新彤到底会以怎么样的比分结束这场比赛，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惊喜。结果他以这样优秀的成绩拿到了这个冠军，并且最后的这个时间点直接就引爆了微博，就上了热搜。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发来这么多的祝福等等等等，然后就开始有英国的媒体、欧洲的媒体，包括特别是咱们在国内的这些媒体都要纷纷的想去采访赵新彤。我听说这两天好像有不下20家媒体都已经找到赵新彤做了一对一的采访，大家也在很多的媒体途径上看到了赵新彤给我们带来的反馈，他的发声，包括各路的我们的球员的同行给他带来的祝福等等等等，真的是，其实直到今天已经是夺冠的第四天了啊。今天下午4:30，我们还在帮助协调他们做这个中国国际电视台，跟谢菲尔德在那边生活的赵新彤进行视频连线的采访，两边进行了很好很愉快的沟通等等。 我们 在忙碌的同时 做了沟通， 高兴， 我们也有，我们一会儿也会播给大家听。我们的记者李维也在第一时间和他做了连线，能够了解到一些赛后的情况。但是我相信所有的朋友们在关注的过程当中一定没有找过我们的台球评论员李小龙。李老师是在这个比赛进行整个的过程当中来关注这个赛事。其实像现在我们国内很多的斯诺克的爱好者，大家在观看比赛的时候，有些人喜欢选用电视的平台来收看，也有很多人是选择网络的平台，尤其是这种很长时间的比赛就需要有网络端持续的播出的供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对于李小龙的声音会非常的熟悉，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陪伴者就有我们的资深的台球评论员李小龙，也欢迎小龙老师来到直播间。 哎，李苑老师好。对，这个赵新彤这场决赛的第二阶段是我是在参与这个解说的工作，当然这几年 WST 在

对我特别好，有时候还时不时发短信问我最近练拳练得怎么样，嗯，让我在哪方面注意，嗯，在哪方面要加强训练，嗯，都就跟我帮助我，确实帮助挺多的，也跟我说了很多，也特别看好我，也谢谢他们这么看好我。 嗯，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次世界台联呢对你的夺冠也给了两个字的评价，就是起飞。那三大赛之一夺冠了，对于自己未来有哪些期待，包括目标是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比赛我拿到冠军，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信心，去赢得更多的比赛。我也希望自己能通过这比赛，嗯，不骄不躁吧，然后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去争取更多的冠军，甚至赢得更多的比赛。 好，那谢谢赵新彤接受我们的一个采访，也希望吧你在后面的比赛之中继续能够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争取啊在未来能够拿到更多的冠军，尤其是三大赛的冠军。 嗯，谢谢。 刚才这段呢是我们的专项记者李维和刚刚获得斯诺克鹰锦赛冠军的中国选手赵新彤之间的一段对话。在这个星期大家也都感觉赵新彤的名字忽然就是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说到台球，可能很多人都实践过，说到斯诺克，很多人都看过，在我们家里人的互动平台当中能够看到好多朋友说到自己的台球水平怎么样。像孙东林说，我台球水平呢就是可能不是特别会打，但是呢丁俊晖、潘晓婷、赵新彤还是都很了解的，这些名字都很了解这项运动。灰太牛郎说，以前打过一点儿，不怎么会，嗯，没想到的是呢最累的是脑子啊，说明您很会，您认识到这个运动的精髓。7250说，嗯，打得怎么样呢？打过，水平不咋地，但是喜欢看比赛，可能很多人都是有这种感想。那刚刚李维也问到赵新彤这一次夺冠对他自己来说的一些意义，我觉得他自己要夸自己下不去嘴。我们得请今天两位资深的斯诺克评论员来说一说，觉得赵新彤这一次夺冠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不要谦让了， 就是先给我们普及一下，就这三大赛是不是和其他的这个排名赛相比的话呢，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 哎，对，没错。其实咱们作为中国的斯诺克球迷，可能最先接触到的一项比赛，可能中国公开赛丁俊晖拿到的第一个，但是紧接着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越来越多的比赛直播，大多数都是三大赛，因为世锦赛、英锦赛、大师赛这三项比赛，每年都会在国内有很多的播出 ，CCTV 五会有很多的大量的免费的播出，然后特别现在在网络平台更加兴起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可能我们会更加看重他们的意义。确实他们是职业斯诺克里边历史最悠久，然后可能拿这些比赛的收益也是最丰厚，并且他不但在中国，而且在英国也是有一个很大范围的全国的免费的播出，尤其是其中的这个世锦赛，可能全世界的播出的国家达到七八十个之多，影响力确实是非常的大。这个也正是我们非常看重赵新彤本次夺冠的意义所在。 嗯， 太老师聊的还是挺高屋建瓴的。我说一俗的吧，我觉得这个至少让我挺替赵新彤高兴的是，这个冠军拿完之后，奖金可是真没少赚呀。 多少啊？ 这个英锦赛的一个冠军奖金就是20万英镑，但是其实潜在的他入账的数量还不止这直接的20万。 嗯， 拿到这20万英镑之后，他我们说，斯诺克有一个叫我们叫红包赛的东西，它是你参加了就可以打的。球员锦标赛、世界大奖赛和巡回锦标赛，包括今明两个赛季的大师赛的参赛资格、世锦赛直通的资格，这些东西加到一块又是至少10多万的收入。所以这未来两年除了这20万，可能加一块30多万英镑的钱就进到赵新彤手里了。这个事儿虽然说有点俗，但是这么年轻的一个球员，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这样一笔收入，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可能从现实的角度上来说，对这些其他的小球员来说也是一个很棒的激励了。 嗯，确实是能让很多在挑选职业发展道路上的这个方向的朋友能够看到这个很有前景。24岁的赵新彤在获得英锦赛的冠军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星期大家对他的关注也很高。其实除了赵新彤之外，在年初我们也看到了严炳涛。大家在说到赵新彤时候的标签，说英锦赛当中第一个90后的球员，那严炳涛不是更年轻吗？就是他在之前，包括他们这些 选手在内的有很多中国的年轻选手，目前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比赛和训练的状况，也一块儿给我们介绍介绍两位。 因为二位经常去这个 去英国来关注这些球手是吧？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情况我们不能通过想象在咱们这边去脑补。你到了英国之后会觉得很多的情况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可能我们会觉得他们会去一个像体育馆一样的地方，可能会去一个非常像学院这种性质的地 方。不是说有这么一个学院吗？ 但是事实上他们去比赛和训练的地方跟我们想象的都不太一样。 那是什么 样？比如说在英国的很多比赛并不是在体育馆里边进行的，他们训练的场所呢也并不是一个像我们想象中的像俱乐部一样，或者说像体育馆一样，并不是这样。 那是 可能有很多就是商业性质的建筑，有这样一层，然后就放了几张球台，然后看起来非常简洁。如果不是台球桌，放的是办公桌的话，可能你会觉得跟每天白领上班的地方差不太多。 可能就是家门口楼底下的一个云川一样，是吗？是那样吗？ 可能比这个环境更无聊一点 啊， 因为它是一个更加严肃的体育设施嘛。会觉得可能。不知道大家去不去打乒乓球、羽毛球，可能这个气氛有点更加相似，因为大家去这儿不是来社交的，不是来娱乐的，是来做我的日常工作的。朝九晚五，可能我们很多的球员就是朝九晚五这个时间去训练。那他们生活的地方就更有意思了。其实我唯一的一次去到球员的生活环境里边，就是赵金童的宿舍。我在2016年的这个世锦赛的时候，他的经纪人邀请我过去啊，你要是喜欢的话来就来待两天，反正这边酒店也不好找，那行我就去了嘛。我就去了赵新彤和当时和周跃龙在一起居住的这个宿舍。 他们是住在什么样？是住一公寓吗？ 跟我们的所想象的这个3室1厅或者2室1厅的这个房子公寓是完全一样的，它就在谢菲尔德市中心不远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坐电梯上去之后，进了门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真是男孩子们的地方。这个屋子里边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乱得多，并且没有我们家庭的气息，反而有点像大学生宿舍。然后他们是睡一个上下铺， 三居室还睡上下铺？ 他们是睡一个上下铺。我印象里边可能是里边住了可能五名左右的球员 ， 五名左右的球员。然后这个设施呢，就是一般的公寓，你可以想象，但是是男孩子们的天地。然后你会看到不太整洁的一些东西，男孩子们喜欢什么里面就有什么。有一些体育用品，然后有很多他们喜欢的衣服鞋子等等的。然后你觉得哎呀，我要是一个家长，我可能想去照顾一下他们。你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从那个时间点在成长到现在，你就会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他们是离开家很远的孩子，需要自己去管理自己、照顾自己，同时还要去自律的去训练、去比赛。所以考虑到这一点，我觉得，很多有运动员生涯的这种职业经历的人，可能要对他们表达一份更多的敬意，因为没人看着你做这些事情。 但同时你又要求要非常的自律和严谨的去刻苦的为这些比赛和训练做准备哈。那我相信如果赵新彤有了刚才小龙老师介绍的这20多万英镑的奖金，就不用住在这儿了吧？ 据我所知，严炳涛最近搬家了 对，严炳涛，对，严炳涛其实也是20多万的一个收入在年初拿到了，也很好的改善了生活，对吧？给女朋友没少买礼物，然后原来一只猫，现在两只猫，这个猫粮好像品质也直线提升，对，这个 连猫的生活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对，连他们家猫的生活质量也有所改善，这还是挺替他们高兴的。 大家可以在近期关注一下我们世界台联的官方微博等等的这些媒体的平台，我们会带你去严炳涛看看他的新家，这个片子已经拍完了。 那就是说到这严炳涛跟赵新彤这两个年轻的选手都在今年拿到了非常重要赛事的冠军，那两位怎么评价他们各自的这种风格，包括性格跟球风？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两个人特别巧，在这个世界斯诺克台坛里，两个人有非常好的模板。赵新彤，我们提到的他的关键词是他的天赋、他的准度、他的进攻。我觉得他在这条路上走到的极致就是现在的贾德特鲁姆普。严炳涛的关键词是他的坚韧、他的勤奋、他的努力、他的大心脏。在这个方向上，他走到头，那就是下一个马克塞尔比。我们知道 特鲁姆普和塞尔比真的可以说就是现在最强的八零后选手。那我们也非常希望看到，就是赵金童和严炳涛坚持自己的风格，最终在未来不久的时间内成为最强的九零后和零零后选手，我觉得完全是可以期待的一个事情。 小龙刚才提到特鲁姆普， 嗯， 就在不到24个小时之前，上一个比赛日，特鲁姆普在欧洲体育做的一段采访，他专门提到了赵金童的训练的情况。他对赵金童的了解，他说：“我知道赵金童，他就跟严炳涛在一起训练，所以说在他的不擅长的另一个方面，其实得到了很好的补充。他觉得这两个选手在一起切磋，会互相激励、互相的成长。他觉得他们的技术上是互补的。 对，非常有意思的是，就是其实现在在英国球员扎堆训练的有三个地方，两个在谢菲尔德，一个在达灵顿嘛。 嗯、 我们说严炳涛和赵金童，其实恰巧是在一个训练中心内训练的。 嗯， 他们是在平时经常需要去对抗、去练习、去切磋，然后甚至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是生活在一起的。其实就像泰老师说的，他们之间如果能再产生一点互补的东西，那我们简直是太开心了。 他们两个互补对于他们两个的这种就是在职业赛场的征战会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我这种互补，我们俩又不是打双人，又不是配对，怎么互补呢？ 就是技术上的互补吧，应该是。 就是其实刚才提到的两个人的关键词，你会发现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嗯、 赵金童是快速，然后流畅进攻，不防守打到底，兑现天赋。但是严炳涛，你会感觉他们两个站在了一个走向成功的分岔路口。 嗯， 两条路都可以到成功，但是是不一样的。 嗯、 严炳涛他会更勤奋，觉得大家会觉得他更坚韧、更刻苦、更能顶得住压力。所以它是两种风格，但是都是很积极的元素。如果能互相交叉，那这事儿两个人拼在一块儿，那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最完美的选手。当然这个事儿可能不太现实， 最完美的选手，但反正都这么年轻，又都天天在一块儿，能学习到对方身上的长处，那可能就未来就有更好的发展。我们今天在互动平台上跟大家一起交流的话题是您的台球水平怎么样。在我们的微博的互动平台当中呢，这边还开了视频直播，有绿瓶牛二就说国足的水平，您这话我们怎么理解的？您的台球水平是国足的水平，到底算 是、就 是、 那您可以到 专业当中不算 亚洲三流的水平， 就是专业当中比较次的，但是呢肯定是专业的，是能这么理解吗？ 啊、 那应该已经是很好了。就是在我们说到台球水平的时候，除了有人说喜欢看啊，我不是特别了解之外，还有人说到了，就是一看实践度非常高的，比如说特梅普这位就说到说，斯诺克不常打，太耗费时间，美式落袋休闲娱乐，经常跟朋友玩，是不是就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还是都会选择参与度更高的，但是一到欣赏的时候呢，哎，你又会自觉的就去看斯诺克的比赛，又好像纯这种美式的比赛又没有那么喜欢。 这个好像就又有点回到我们一开始的话题了。 嗯、 其实斯诺克是怎么样的一项运动？ 对呀、啊， 它是一个很明显的有这种特征，就是从事这项运动的人和这项运动的电视欣赏的观众是完全割裂的两个人群， 嗯、 联系不太紧密。可能打球的人不太看，然后我天天抱着电视看斯诺克的人， 嗯、 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摸过球杆，可能就会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大家就刚才提到国足的这位，他平时自己会踢一下球吗？还是说我只是一个电视观众？但是我们这个斯诺克这个运动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作为世界斯诺克这个公司，最大的一笔生意就是我们出售转播权，我们制作一个高质量的电视节目给大家看，大家能关注赵金童，能够关注斯诺克这项运动就好。至于自己打得怎么样，还这件事情留给专业的事情啊、留给专业的人来做。 哦， 其实在我心里，我出门介绍自己从事的行业的时候，我不会说斯诺克，不会说九九，我说我是一个做台球工作的人，因为我觉得在我心里，目前台球的这几个项目是完美互补的。就像刚才泰老师说的，斯诺克是一个观赏性极强，可以吸引大量观众守在电视前屏幕前去投入大量时间欣赏的运动。如果你因为斯诺克喜欢上了台球这个东西，你在实践中我们又给你提供更多的选择。现在中式台球在全国发展的非常好，美式九球目前看这个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也在从一个低谷走向好处的这么一个方向，所以你斯诺克你就去看，你欣赏它你就爽。如果你真的想参与这个运动里，我们也有更适合门槛更低 更适合大家去实际操作来体验的项目。我觉得这个台球是一个很好的组合，他们这三个各有所长所短，就放在一起就非常好。 嗯， 对，这说这就话题长了。 嗯， 我觉得哎，一说这个我就想起一件事。前两天我看到我们有一个朋友圈，以前我们刚刚退休的我们的黄山老师发了一个朋友圈， 嗯， 说他的父亲今年已经也八十几岁，快九十岁了，就是关注最近这个英锦赛的比赛，赵新彤夺冠，老爷子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因为他常年在这个央视看这个斯诺克的比赛。后来我这一说，我就想起我小时候我怎么看到这个台球的。当年我姥姥家，我九几年我上小学，姥姥家还是那种12寸的黑白电视。我下学的时候回来啊，我姥姥在电视上看，那会儿就有亨德利，就看亨德利的边，那会儿我就记住了有亨德利这么一个人，然后慢慢也是开始看这个台球和斯诺克的比赛。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央视会看到，就包括这个三大赛或一些重要的比赛都会去直播，其实也是这项运动很多人像刚才台长哲说到的，他的这种关注度，很多人欣赏的这种角度其实很高的。 其实这个运动的魅力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大，这个我们生活中其实没什么演艺圈的朋友，但是会有就仅很低的一个量级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有很多文艺圈的朋友喜欢这个东西，演员歌手也好，甚至一个夸张的事儿，我们如果大家这个都是北京的听众，大家如果喜欢听评书的话，可能会知道一个著名的对北京的评书演员连丽如先生，这是连阔如先生的女公子，今年80岁了。我在英锦赛直播决赛的时候，连先生还给我发微信呢，凌晨4点多说：“哎呦，赵新彤这球快拿赛点了，有戏了。” 啊， 常年关注斯诺克 的 资深球迷， 就想起坐的 观众 英国那个比赛现场那个老奶奶，就是那个， 而且连先生 坐第一排那个，每年都是他那个 长期熬夜看斯诺克的。您想这个事儿，80多岁， 大家去听的说书都能串斯诺克的段子， 对， 哦、 串活串的厉害的很啊。聊着聊着三国，给你引一个斯诺克的典故，这个是我们 成功的判断。断过卢卡击败墨菲夺冠， 对，非常厉害。 怎么判断出来的？ 特别上瘾啊！就其实像连先生这样的，就大批的这个我们各个层次、各个行业的朋友都会喜欢这个运动，很有魅力。 嗯、 其实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金琢磨这个项目。 对， 就有时候你会去好好的想想这个球该怎么打。 嗯， 有时候说的跟下棋一样，这个棋如人生嘛、 嗯。 其实斯诺克的球台上有时候也可能思考一下人生， 嗯， 当然这不是巴洛特利的那个思考人生，他必须要果断的去出这个球。 对，所以就是在斯诺克的维度当中呢，就观赏性能够吸引所有的年龄层，包括整个的大家的来自方方面面不同行业的人群都能够吸引在屏幕前去观看这个比赛。而到了实际操作的层面呢，其实真的去打几杆的人，我们不是在国内，据说台球这项运动的普及度也是非常之高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这种非常高的普及度，才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开始去打球。包括从丁俊晖家里一开始，把全部的这种精力、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个非常出色的台球的选手、斯诺克的选手这条路上面。那关于斯诺克的话题呢，我们先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继续的讨论，问一问您的台球水平怎么样？您再给我们发微信和短信，包括我们的微博的平台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稍微记一段广告，只有1分多钟，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您好，我是林苑。今天在直播间，我们的斯诺克的专项记者李维特意邀请了两位资深的斯诺克的评论员李小龙和泰成哲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刚在英锦赛当中夺冠的中国选手赵新彤，聊一聊斯诺克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内的发展情况。那包括说到台球，可能很多人也都参与过，我们今天要跟您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的家里人当中对这项运动的认知的水平，实际操作的水平大家都有多高，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通过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的三种互动渠道，都希望听到您的观点。这边四牌楼说，要是围着黑球打个五六个，乐得屁颠屁颠的，这个是一个很高的水平了。这是说的是斯诺克的事儿，能连续这么多杆，那您非常厉害啊。这是是不是两位专业点评一下这个水平？ 应该可以做到。 业余选手来说，三五十分就很厉害了，至少得在这台子上趴个一两年，认认真真下过苦功夫的了，这得是很厉害的水平了。因为斯诺克这个运动说实话打起来真的太难了，你像我这种，我现在基本已经放弃斯诺克了。 我刚才都没敢问说二位的水平怎么样，我没敢问这个话题。 水平都很高， 我们标准说法是单杆最高两分， 我战胜过你 啊。对 瞧，那其实大家说到斯诺克会很少有人说到这么高的水平，像刚才这位，一般的情况下都可能像荣成斋说的，说原来啊迷过一阵子台球，现在不打了，原来打的都是打黑八那种，斯诺克是没打过，就是其实更多的可能像泰老师刚才说的这种在社交啊娱乐啊这些功能上发挥很大的作用。而大家说到观赏性还是会说回到斯诺克，而说到中国的斯诺克，其实甭管说我们怎么以前小时候看亨德利呀、什么包括看什么希金斯啊戴维斯啊这些人，最主要的我觉得让大家更加去熟悉和了解关注这项运动是因为丁俊晖啊，在这项运动有了中国的冠军，有了18岁的中国冠军的时候，有了世锦赛上我们去哎呀大家所有发功意念都想让他去夺冠的这种盼星星盼月亮的瞩目的焦点之后，我们对这项运动比从以往的欣赏的平台上升到了一个关注的热度。两位怎么评价丁俊晖和我们现在这两位又出来的小弟弟之间的这种水平的对比，包括他们将来这两个小弟弟能去追上丁俊晖吗？两个人都得说就别谦让了。 是这样的，我咱们丁俊晖咱们分两部分说，这个第一部分糟心一点咱们先不提，是丁俊晖的现状确实不好，这个事儿咱们要实事求是。第二个部分我们必须要说的是，丁俊晖对中国甚至对斯诺克运动的发展他带来的贡献是我们夸到什么地方都不为过的。仅就世界斯诺克说，其实如果大家对这个运动足够的了解，他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是处在整个运动历史上的低谷的。这个运动的最牛的比赛是世锦赛，他在2006年的时候多特拿冠军，是2006年吧，蔡老师，他的冠军奖金甚至不如1995、1996年的时代要高，所以说其实那个是很危险的。但是丁俊晖在2005年横空出世拿到中国斯诺克公开赛的冠军，硬生生的给斯诺克运动带来了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市场，把斯诺克运动活活的从一个 ICU 的状态里给抢救回来，变成了现在生机勃勃一个赛季总奖金能到1000多万这一个运动。应该说丁俊晖是直接的贡献，这个事儿一点都不夸张。而且这多少年来丁俊晖取得的成就，他的14个排名赛冠军，3大赛人家拿大师赛拿英锦赛，对吧，这个在80后里虽然他不是最好的，他依然是一个顶尖的水平，这个是我们在提到丁俊晖的时候一定要先跟大家说明白的一点。 小龙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明白，如果没有当时丁俊晖的横空出世，很可能赵新彤和严炳涛他们不可能在今天从事这项运动， 没错， 至少没有在职业的道路上走这么远。如果万一他们不是因为丁俊晖走上的这条路，那他们在英国拿到这个比赛的冠军可能我们压根儿就不知道，就没有这么高的关注度， 没有这么高的关注度。 我觉得他说这个一点都不为过，因为从这个第一次2005年中国赛拿冠军之后，那么知道这几年当然因为疫情影响我们中国的几站比赛暂时没有举行，但是 过往我们现在已经成了世界斯诺克的东方的中心啊，或者说世界的仅次于英国的这个中心，有很多的这个很高规格的这个排名赛的比赛，而且因为丁俊晖的这个出现，确实很多人开始认识斯诺克运动。刚才咱们都在讨论说是不是中式台球，或者是比如潘晓婷带来打这个九球的比赛，但是因为丁俊晖，可能斯诺克这项运动被我们很多人慢慢去了解去接受。以前可能真的很专业的人，很这个铁杆的人会看亨德利，会看戴维斯，但是到了后面他们知道丁俊晖之后，真的很多现在的小朋友们或者是一些小球手们，有的人真是视丁俊晖为偶像或者目标去追赶。 嗯， 我们老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丁俊晖肩膀上站的东西太多了，不单是这些小球手，整个中国的市场甚至世界的市场其实都是站在丁俊晖的肩膀上的。 嗯，给提供了俩肩膀。 哎， 啊， 对，夸完了咱 另外一方面是吧，我还等着听另外一方 面。先说说今天这个消息吧，我觉得得说两句。 嗯， 就是中国台协今天特意发了一个这个声明吧。 嗯， 就是说最近因为这个赵新彤的夺冠，可能有的人就说，哎，你看丁俊晖不行了吧，或者说丁俊晖一看小孩上来这老的就不行了。首先我们要说，这是一项年纪或者是跨度很长的一个可以参加的一个运动的项目。 嗯， 所以说即便你到了四十几岁，还像七五三杰这样可以在这个赛场上有很优异的一个表现，包括这个塞尔比也就快到四十岁了。其实他不是说丁俊晖不行了，可能在某一阶段谁的状态都会有不好的时候，所以中国台协今天特意发声明，就是说丁俊晖刚才我们谈到带给这个中国台球或世界斯诺克这样一个贡献。那同时也说现在丁俊晖、严炳涛和这个赵新彤都是在成为中国更多更好的优秀的斯诺克选手，其实是推动我们这个项目在中国整体的一个水平的提升。 对，我们实事求是的说，丁俊晖的状态现在确实 不 是很好，他的排名到了28，可能苏格兰公开赛正在进行之后还会更低。 嗯， 包括他的单赛季排名也很低，这个赛季他的前景也不太好，他能打的比赛可能剩个五六战，甚至世锦赛会打资格赛。但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丁俊晖才是一个87年出生的选手，而我们这个运动选手的职业生涯寿命是极长的，我觉得丁俊晖至少我们保守说在40岁前都是他的黄金年龄，他还有六年的时间。即便这个赛季他的赛程规划也好，还是比赛的安排也好，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甚至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暴露的差不多了，该进入到一个改正和调整的时候了。即便一个赛季不行，我觉得转过年第二个赛季之后，丁俊晖重新的以一个更完整更集中的精力投入到一个全新的赛季的时候，这一切都在他挽救的能力范围之内。 就像大家说的啊，其实刚才李维老师说的这一点，我们作为很多年跟踪斯诺克运动的人都会有体会。我们提到七五三杰，他们已经证明了在十八岁开始拿冠军的人一直能拿到45岁，对吧？ 嗯， 所以说年龄不是一个问题，丁俊晖仍然是一个年轻的人。包括严炳涛在前一段时间也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现在中国水平最高的斯诺克选手仍然是丁俊晖，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嗯， 那么其实从丁俊晖从2004年左右开始到现在的职业生涯，我们也见证了他很多的风光之外的也有很多低谷，对不对？你看2013-2014年他可以拿五个排名赛冠军，之后他可以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之内陷入沉寂，排名掉出前十六，然后就在18个月之后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好成绩再一次打到世锦赛的正赛，甚至一路杀入决赛，第二年在世锦赛我再一次可以打到四强的这样一个成绩。然后觉得是不是丁俊晖可能从这儿之后没有燃料了，又不是，他又拿了玉山的这一站冠军，之后又有两年我们又开始想，哎呀，丁俊晖喜得贵女是吧，家里有孩子了，有家庭了，陷入了这个幸福的包围，是不是可能在事业上没有那么多的追求了。那恰恰在这个时候2019年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惊喜。2019年英锦赛第三次夺冠，要知道英锦赛能做到三次夺冠的球员可能我们一个手也就能数得过来，就历史上也就这么几位吧。所以说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所谓的低谷，不管有多少主观的客观的原因，我们完全不需要担心。 嗯， 只要他想回来，他随时可以回到顶尖，仍然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激动，很多的喜悦。 而且说实话，丁俊晖当中国一哥当了十几年，这十几年一哥当的不容易， 咱们开玩笑说斯诺克是一个很难的运动，你给个人一根好球杆他不见得能拿几十分，你给他把键盘世锦赛冠军他能拿八个，就是丁俊晖这十年来的刚才泰老师也提到了波峰波谷很多，挨的骂挨的太多了，他自己心里有巨大的压力，这种骂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机会去尝试的，他压力非常大，所以我觉得这两年严炳涛也出来了，赵新彤也出来了，真的帮他去分担一点压力的时候未尝是一个坏事儿。对， 在他看来是分担压力还是多了更多的竞争者呢？小弟弟们会未来会抢了他的风头吗？ 一定不是竞争者， 一定不是。 就我刚才说到特鲁姆普的这一段话里面还专门的提到了这件事儿，特鲁姆普都说我好像就在这一代球员，他因为他是八九年生人，他觉得他可以代表八九年九零年甚至后面的这一波人，他出来的是最晚的，开始夺冠的是最晚的，他都说我之前的心态，因为我是十年以前拿的英锦赛冠军，我的心态就是我要代表我以及更年轻的这波人去挑战之前所有的那帮伟大的冠军，我觉得我很有压力。但是现在赵新彤出来了，包括他后辈的这些英国选手以及我们骄傲的零零后严炳涛，他觉得哎，开始有人分担我的压力了，我要站在一个传奇的角度去面对新人的挑战，这个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心态的变化。所以不管是对任何一名球员来说，我相信丁俊晖他的心态跟特鲁姆普是会有那么一点相似的，他觉得哎，很多人来帮我分担这个压力了。 哦，那我觉得斯诺克选手的心态都还挺好的，因为我们设想可能有些其他的行业的这个从业者不一定会 是 这样 的 心态。 刚才说到的七五三杰这三位，他们互相抢了对方多少的冠军头衔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每次他们在提到自己这两位骄傲的同行的时候都会说哎，我们这个时代出来了我们这三位特别特别厉害的球员是有多么的骄傲，然后你再反观现在的时代怎么怎么样，他们都是以自己的这些同辈为骄傲的。 而且咱们退一万步说，即便真有了这种想法和压力，我觉得他也不是一个坏事。如果丁俊晖真的内心燃起了一点欲望，说哎，这帮年轻人起来了，我也得 重新证明自己， 我也得争气，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负能量的事儿啊。而且说实话，丁俊晖在英国，他在一年前开了自己的学院，对吧？他很努力的在培养这些青少年选手，这现在其实都是他自己种的果实，开的花结的果，谁不愿意看见自己家菜园子里菜长得好，对吧？那当然如果这些菜顶得上来，再给丁俊晖反过来添加一点压力或者动力，我觉得也挺正能量的，这事儿不差呀，对吧？ 是，就跟说到这个奥沙利文，那也我们好多中国选手，年轻的中国选手都被他评价过，而且都是就感觉奥沙利文很多人喜欢他的打球的风格，但是未必所有人都喜欢他说话的风格，有的时候他说的话可能不是那么让人觉得能理解或者更符合逻辑等等，但是他在评价我们很多中国年轻选手的时候真的不吝赞美的甚至过度的这种赞扬的表达，那可能也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希望有更多的选手有更好的发展，然后来给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斯诺克这样的一个大的水池，能让它更加的泛滥出更多浪花的这种感觉，是吧？它这个运动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其实大家更喜欢，现在是更喜欢听奥沙利文说话吗？我不知道啊。但是今年在决赛开始之前，他对赵新彤的评价是比他的对手要高的。我专门的听了一下，虽然有些话听起来像溢美之词，但是咱们中国人讲说话听音。奥沙利文当时 您听说的专业音是什么？ 说赵新彤说哎，如果你的天赋，你赵新彤，如果你这辈子职业生涯拿不到十个三大赛冠军，我觉得你这个就失败了。他说作为赵新彤这样的天赋，他一定要去争取拿25个以上，然后来突破我们这些人的记录才好。这个听起来挺夸张的，有没有觉得 像激励？ 但是 单纯的激励吧。 你觉得从技术上说，这个对于后面这一波年轻人来说去挑战之前的伟大球员现实吗？好像不太现实。但是他心里边的意思是什么？他希望你好，有点希望有点像当时我上学的时候，比如我们初中高中班主任说 啊，泰山说你要是不考全区第一你就怎么怎么地，你要是这个卷子不给我拿90分以上你就怎么怎么样， 这太凡尔赛了。 没有没有， 但 是 大家觉得像不像像不像，就是我们的老师好像看见好学生了，然后觉得不给你点压力，你要是不给我拿出点成绩来你就对不起你这两下子、 嗯、关键老师不跟学生一样是同等竞争的呀，这或者老师的儿子不参加这届的高考、 嗯、 但是我们的选手他互相之间是有竞争关系的，互相之间这样的激励，哎，我就觉得还是挺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关键是奥沙利文把赵新彤评价为斯诺克赛场上的费德勒， 嗯， 这个评价就很高很高很高了，就觉得让人觉得这有点传奔着传奇色彩去了。 这个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如果我们找赵金童夸赵金童的话来说，今天这节目咱们就可以夸到头了。对，就包括什么希金斯说天空才是极限，整的全是大词儿。所以，但是就赵金童的天赋和大家所背负的期待，以及他最终兑换出来的这么一个成就来说，确实没有辜负这些话。 嗯，没有辜负这些话。不过说回到这个丁俊晖的个人的状态，这种起伏，就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新的星星或者两颗新的星星在升起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是会提到斯诺克，会想到丁俊晖。而就像刚才我们听到很多对于年轻的中国选手的夸奖，像来自奥沙利文，那奥沙利文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那么多人喜欢他，可是他的也是有的时候好像分心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再回来专心的练一阵子，就又能够让你们看我赢一波，然后慢慢又不专心了。就是可能如果丁俊晖这个时候有人说他，就像我们在微博平台当中大脚星叔叔说他觉得丁俊晖不会成为马克威廉姆斯，因为他没有那么专注，这是不是指他对于自己的职业道路整个的这么长时间的规划没有那么专注，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分心。 我抬个杠吧，不好意思啊、 嗯、 我觉得就是给丁俊晖的情况来说，咱们谁都别给他下马棋。 嗯， 因为还是那个话，他这十年走过来的路是斯诺克历史上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参考价值的。哪个英国斯诺克选手也好，753姐也好，他背负14亿人的理想和期待吗？对不对、 嗯、 他有个18000的球迷了不地了，但是丁俊晖承受的压力和他面临的复杂的环境以及在这个现实时代、 嗯、 他的地位导致他可以去期待的东西没复杂程度太高，没有人想得明白、 嗯、 对吧， 对， 都说专注努力这都是废话，因为所有这俩词儿放在任何人身上都管用，但是对于丁俊晖来说情况太复杂。我觉得咱们还是给他一点时间，还是那个话，87年出生，34岁，着啥急，那老哥仨46了还拿冠军 你看人家奥沙利文在英国是最有人气的球星，咱就算他是这个体育明星、 嗯、 但是奥沙利文在英国的街道上是可以随便走的，他也不怕被人认出来，也不怕被围堵，也不怕被粉丝怎么样挤过来挤过去会有人身的伤害、 嗯、 但是丁俊晖在国内我觉得可能做不到，这个体育明星的价值在两个世界里边是完全不一样。 别说走大街上了，我觉得早几年我们去采访综合性运动会、 嗯、 如果说有斯诺克这个项目，那觉得在采访的这个空间当中都非常拥挤，都非常的火爆，都很难挤到跟前去来。 2010年广州亚运会，我记得这个丁俊晖那个比赛，真的当时真的是挤爆了。 对， 给丁任何人过来都可以给丁俊晖提两句意见，但是你说谁能做到跟丁俊晖感同身受？我觉得这事儿就有点儿。就有点扯了，对。 在我们的微博平台当中，因为有视频的直播，所以代代小九九这位说，哎，看到泰老师和小龙同框很难得，这 算半个托，因为是朋友 啊，是朋友吗？是朋友啊， 这个认识啊， 今天刚认识， 今天刚认识。然后说到大家的自己的台球的水平，24格和25帧直接用图表示不行，但是很多人都表示说打过，像在微信平台这边队长说，我的台球水平仅仅是爱好交际大力出奇迹的水平，我的记忆中80年代中期放暑假在大院里玩克朗奇，也许这就是接触台球的最初体验。80年代末街头出现了很多台球摊，一个暑假都在打台球。90年代初台球摊升级为了台球厅，那时候上班中午休息不吃饭，专门去手体打一小时台球。之所以不爱玩斯诺克是因为感觉球室太大，球案太大，瞄准不够精准精确，蒙得不够准，打一局下了要 一个多小时太累了。 我给这个有兴趣尝试台球的朋友做一波安利吧，因为其实现在中国的台球市场非常好，尤其是今年行业里啊，球台卖爆了，这个遍地的球房开花，而且现在球房环境真的非常好，就我们说北京的球房新风是标配， 嗯， 你进去基本闻不到烟 味，完全在拼服务感觉。 对对对，而且在打球的人整体人员素质非常高，这个运动慢慢甚至赋予了更多的社交属性，所以如果您有兴趣去尝试这个运动的话，就大胆的走进您身旁的球厅，可能会带给您超出预期之内的惊喜吧。这个运动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嗯， 冬天冻不着，夏天晒不着，又能活动身体，对吧？兴许还能交点朋友，这个太好了。这个 揣着手机还能攒不少步数呢。 啊，对，是有道理。嗯，与其约朋友说一块吃个饭什么的，还不如约着一块打场球。 哎，没错， 其实挺好的， 也是很好的一个交流，大家。都能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下，又能够很健康锻炼锻炼，多刷刷步数。刚才这位给我描述的这个台球，整个从开始接触到一步一步打球环境的升级，所以就像刚才小龙老师为大家介绍的，应该现在的台球厅，您再给我们描述描述现在的这些俱乐部到底是什么样子，可能您又会有不同的感受。大辉六九八说，这个台球水平呢是十九二十岁的时候成宿的打。现在一年也打不了一杆了，也是因为水平不行，所以兴趣就不高了。这兴趣跟水平还有互相促进吗？这么观赏性这么强的 运动，越不打那越打不好吗？这还是得练嘛。 对， 这肯定是，就是爱好，我觉得如果能够坚持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事儿。 咱不能都追求丁俊晖的水平，对吧？ 都不能追求都去拿那二十万英镑的，那其他选手怎么办？ 对，那但是其实说到这个斯诺克这项运动，倒是还是有基本功的考量。如果说，我们普通的人把它当成一个社交啊什么的这种方式的话，那对于孩子有志向培养，万一有丁俊晖，还有丁俊晖这样的父母再出现，想要培养下一个丁俊晖的时候，这个运动大概适合什么样的孩子，在多大的时候就能够去从事？是不是还是需要像丁俊晖一样，把其他的事情都放到一边，专注的就干这一件事，才能就是走出来，成为这样的一个最顶尖的选手？ 说实话，因为在丁俊晖的这个感召之下，有一大批像赵新彤这波适龄的九五后、零零后的选手在打球。这波选手大概真的是在六七岁可能就对台球有接触，一两年之后有天赋之后，可能到九岁、十岁之前就比较明确清晰的要走这条路了。我们现在斯诺克其实赛事体系还好啊，因为这两年的情况有一些耽误，但是中青赛其实是每年都有举办的，而且分青年组分少年组。我觉得如果大家吃不准这个路子的话，我们口说无凭吧，大家找个机会去看一看这个中青赛的情况，一是关注关注我们的中青年选手，二是也给自己家孩子摸摸底啊，其实是有很强的参考性的。 现在在我们国内打台球的或者打斯诺克的这种专业小孩有多吗？ 几十个吧，还是有，因为主要是这两年我们输送速度太快了，差不多的这批孩子嘁哩喀喳都到英国去了，所以 就十几岁基本都出去了，是吧？ 对，可以，现在可能跟五六年前比稍微还有点小回落，但是我觉得赵金童这一把又能刺激过一批孩子进入到这个对，就是没有一个好成绩，我们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在青少年这块有一个带动。 对，那就目前为止就是八零后丁俊晖，九零后赵新彤，零零后严炳涛，就是拿奖的这个层面上，未来还会有谁给我们先介绍一波名字，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别到时候就像今年赵新彤似的，到最后进了决赛大台，哎呦，怎么到这儿来的，然后开始关注这最后这一场比赛。 这个赛季刚刚转职业的吴一泽看起来挺有冲劲儿的啊，是一位来自咱们中国兰州的选手，也是今年的算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刚刚过去，之前的年龄也不够，也打过这个外卡的比赛，今年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英锦赛这次也是赢了两场比赛，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单赛季的排名呢也在往前走，可以说我们真的不缺这些后辈的力量，只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一个冠军的出现，这是一个质的飞跃。那 这不是就 究竟谁是下一个人？我觉得 直到这一刻的出现还很难说， 不好猜，现在都不好猜吗？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关注斯诺克的选手的一个成长是要有一个时间维度的概念的。赵金童在英锦赛今天拿了冠军，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横空出世，但是对于像李维，对于像泰老师这样关注这个行业的人，大概在赵金童步入职业的5-6年前就已经会把他作为一个 2009年我就采访过 潜在的候选人， 十几年了。 我给大家 2009年，那他多大呀？2009年是 12岁， 对，就开始打中青赛，那会儿已经在青少年拿冠军了。 12岁就已经打中青赛。 对，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数据，就是现在最强的三个80后选手特鲁姆普、塞尔比和罗伯逊，他们从转职业到拿排名赛的首冠，分别用了6年、8年和9年。赵新彤可是在第5年就拿了一个三大赛冠军，这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我们如果再考虑到现今台坛的竞争性的话，6、8、9年对于青少年选手来说，可能拿首冠还得往上，就是他需要一个更长的观察期，这东西它不是一个拔苗助长的过程。对， 就哪怕今天有一个冠军了，我们对于他后续的这个发展，包括严炳涛他们两个人这个发展，还要看、这个、 对，别太着急，不是这眼前一两步棋的事儿。 但是有这么多的着眼点了，现在这是一件确定的事情。 我想到另一点，可能这说的有点偏啊，但是确实是刚才说我们现在有多少孩子在练这个斯诺克，其实你要真把孩子送到这个台球这个学校或者相关的这种机构去打这个台球练练的话，如果您的孩子没有这么强的去成为职业选手这样一种经历的话，我觉得这个台球项目对他的这种生活也是有好处。刚才我们说他是一个聪明的项目，其实说到最简单的，您学数学的话，这个台球其实很重要， 没错， 在几何这上。我印象中我、 这 个、在英国很多学校就会引进这个斯诺克来帮助孩子们做加减法。 对，因为我印象中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小学同学，他平时学习不是很好，然后后来就是上初中之后学几何嘛，结果后来他们说他这个几何特别的好，因为他就喜欢打台球。当然这可能没有说特别直接的联系，但是确实他会有一个相互的这种促进和理解的作用。 可能越小对于他这个思维模式的培养越有帮助。 而且我再给大家宽宽心，可能这个职业斯诺克的难度大，但是中国我们还是说这个台球的市场可是整体向好的，就是我们好的可不单是斯诺克，我们的中式的比赛在国内现在是无比的多，而且奖金越来越高。我们看到了很多当年打斯诺克的孩子，像类似何文冲啊这样当年的中青赛的冠军，这个名字大家其实非常陌生，我不说可能没听过，但是这是当年中国的青少年斯诺克冠军。可能走斯诺克这条路走得不顺，但是人家转中式，反正现在一年比我过得好。 所以也是给很多的我们的选手们在成长的时候给对他们有一个未来的展望。对于很多青少年在挑选体育项目的过程当中，其实两位资深的台球评论员也给大家很多的这样的参考，有价值的建议。那也感谢大家对于斯诺克这项运动的关注，我相信今后的比赛我们的着眼点会更多，欣赏的精彩的比赛也会更多。再次感谢两位来到直播间，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静，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大部分时间低层湿度较大，有雾，目前北京依然处在大雾黄色预警信号之中。明天早晨偏北风有所增大，大约从8点开始能见度将会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好转。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雾转晴，南转北风2-3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温度-0.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度9度，最小相对湿度30%。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2，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的光照也不错，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